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从杨家马店出来，王焕章正往摊位那边走，远远地听见杨康的喊声：三哥三哥，快过来呗，咱这鞋呀、又全都卖光了，有好多人围着要预定呢。三哥，王焕章穿过了人群，紧走几步来到了杨康的面前。杨康兴奋地说：三哥，您呐，刚走不一会儿啊，就有三位客人买走20双鞋呀、剩下的10双刚又被两位客人买走了，您看这站着的老几位都不走啊。王焕章说：哟，哎呦，那个什么，各位贵客啊，都请放宽心，以后啊我们隔一天就来一趟，大家都能买上，我在这儿先谢谢各位了。说着向大家拱手道谢。在享受着卖鞋快乐的同时，王焕章油然升起了一种压力和紧迫感，他告诫自己，这是刚刚起步，还要扩大规模，抓住商机多挣钱。想到这儿对杨康说：二弟啊，咱们早点回归上，有这两趟做本钱，就可以多买几匹青袋子布了，趁着还有一部分外地商人没走，咱们再多做些鞋，多跑几趟，多挣钱，等挣到更多的钱呢，就可以多备鞋料，多做鞋。二弟你想啊，到入秋的时候，这来来往往人山人海的马洋市场，那就是咱们老北京千层布底儿挣大钱的市场啊。最难熬的是北京城的夏天，憋满了几天的雨意又被滚烫的热风吹得无影无踪了。王焕章满头大汗，双手拖着一块上等绸布的布料，刚迈进老三顺斋鞋铺的大门呐、就被正在品茶大凉的王四爷看见了。还没等王焕章开口，王四爷摇着蒲扇说：焕章啊，这段日子你在外边跑，总也见不着影，来到这儿来啊，我这儿有几句话要嘱咐你呢。王焕章把手中的布料包放在八仙桌上坐下来，从大罐里掏出了洁白的手绢擦着汗，听王四爷说话。王四爷压低了声音：听说义和团把西什库天主教堂给围了， 40多人都死在洋人的枪口下呀。城里好多的卖洋货的店铺都关了张了。这阵子你就待在柜上吧，啊，别再乱跑了。等这阵风刮过去，再卖你的鞋也不迟啊。 我呀，刚从大石过来，那儿啊，不少的洋货店都关门了。 是， 大街上行人也少了很多，都是急急忙忙的在赶路。 王焕章说到这儿顿了一下，看着王四爷接着说， 那什么，四大爷，天这么热，我看您呢还是穿着这个棉料的大褂，怕把您给捂坏了。这不，我刚从瑞福祥给您老人家买了一块丝绸的面料，一会儿啊咱们到胡同北头张裁缝那儿量量尺寸，给您做一个大褂换上啊，丝绸的穿在身上凉快呀。 什么呀，你说你花这钱干什么呀，啊，我这老朽之身啊，我穿什么不是穿呢。 王四爷嘴上埋怨，心里头呢热乎乎的。 王焕章擦着汗说， 这侄子对您老的一片孝心，我早就想给您换件大褂了，可那时候没钱呢，一直靠您帮衬着，如今侄子有了这个能力了。 他打开了桌上的布包，拿出了闪光的丝绸面料，恭敬地放在了王四爷的面前。 四大爷，自打我独立出来做鞋的生意，一直在您的柜上添乱，如今呢我挣了点钱，有点底儿了，准备选个合适的街面，买块地方，盖个前店后厂的鞋庄子。我出生在大邓各庄，想把鞋铺啊叫成鞋庄啊，都带个庄字，这样呢以后就不会忘本。那什么，四大爷，您就给这个鞋庄起个名吧。 王四爷沉思着，哎呦，焕章啊，你可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啊。嗯，行，这想法好啊，自己个儿买地建鞋庄，嗯，想得远啊。哎呦，这可是要花大价钱呢。鞋庄选在啥地界儿可有讲究啊，我跟这个妙英寺的这个曾措法师啊那是故交，等这个城里这股乱劲过去了，我带你去拜见他，顺便呢请法师给答答卦，指点指点。他手中摇着大蒲扇，喝了一口茶，顿了一会儿，看着王焕章接着说，嗯，行，这鞋庄这名字呢我就给你起吧，啊，前门附近有个内联生，咱们就叫永生斋鞋庄吧，啊，都带个生字，图个吉利，预示着蒸蒸日上，这买卖兴旺发达。 王焕章高兴地点着头，听您的，就叫永生斋。他站起来，将放在桌子上的布料拿在手里说，四大爷，咱们裁衣裳去了。 王四爷喝着茶笑着说，哦，等我把这茶喝了，行，哎，瞧我这大侄子，哎，没白疼。 王焕章扶着王四爷向胡同北头走，王四爷叮嘱着说， 焕章，平时你还记着练身习武啊，啊，要想把这个鞋庄做大，身体强壮，武艺高强，那是保障啊。 王焕章认真地听着，答应着，脚步坚定有力地迈向前方。 一个暑热难耐的夜晚，潮热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，挂在空中纹丝不动，呼子人的脸上都难以喘气儿。半个月亮静止在云层，散发着微弱的光。 王焕章、王泽民、杨康三个人围坐在王四爷的身边，品茶、聊天、纳凉。王四爷手摇着蒲扇， 驱赶着眼前嗡嗡叫的蚊子。他说，这义和团呢跟洋人打俩月了，西什姑教堂还被义和团包围着，哎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平静下来呀。王焕章说，我跟杨康啊也十多天没出去卖鞋了，哎，听说哎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之后啊，正由天津向北京城进犯呢。杨康气愤地说，城里有那么多的官兵和义团守着啊，就他们那几个洋鬼子还想打进来，切，没门。王四爷喝着茶说，哎呦，可看眼前这架势啊，那可还难说着。洋鬼子真要是打进来，哎，咱别说在这儿喝茶乘凉了，就连这命都难保啊。三个年轻人瞪大了眼睛看着王四爷，都没说话。王四爷语重心长地说，哎呦，越是有灾的时候啊，就越得守得住气节呀，啊，别像那些胡同串子，看见洋人比看见他爹还亲呢。要是没有了人格，那还算个人吗？嗯。他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：“早先呢，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城，打到通州。”咱们大清国的军队在张家湾八里桥打了两场漂亮仗，打的洋鬼子是屁滚尿流啊。我们几个村庄的习武之人连起手来，手拿大刀跟在后边，营救伤员，送粮送水。在张家湾河堤，几个洋鬼子追杀村民的时候陷进了烂泥潭，被我跟杨康爷爷他们给围起来，用那个大刀片子全都给收拾了。三个年轻人像听戏似的，用敬佩的眼神望着眼前这虽已步入老年但浑身充满了豪气的王四爷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。 夜深了，王焕章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翻来覆去地动着身子，没有一丝的睡意，眼前浮现着大邓各庄，浮现着慈祥善良的父母亲，浮现着身怀有孕的爱妻。在这乱世的岁月里，他们都好慢。想到这儿，他的眼睛湿了。四大爷说的那些话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，默念着，越是大灾大难的时候，越要守住气节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就在这个夜晚，八国联军攻到了北京城下，八月的北京遭到了一场被侵略者铁蹄肆意践踏、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的大劫难。硝烟散了，北京城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大街小巷叫卖声不绝于耳，门楼上挂着的大红灯笼在寒风中忽闪着，飘来飘去的。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调皮地将点燃的鞭炮扔进隔壁火烧铺的炉膛里，噼里啪啦地炸个不停，被店里掌柜的拿着木铲子追打着满街乱窜，孩子做着鬼脸儿，逗得店里掌柜的连喊带叫的哭笑不得。快过年了，王四爷召唤王焕章、王泽民、杨康备好年礼，今天要带着他们三个人到阜成门内妙音寺给曾措法师拜年。 站在豹子街街口向西望，妙英寺那巍峨高耸的白塔尽收眼底，从老三顺斋铺子步行至妙英寺也就是几百步的路程。僧错法师见到了故友非常的开心，王四爷和僧错法师对面而坐品茶叙谈，三个年轻人恭敬地站在王四爷的身后，静静地听着二老的谈话。王四爷接过了僧错法师递过来的禅茶，抱歉地说：“很早啊就想来拜见您了，无奈战乱四起，到了年根才来，真失礼了。”僧错法师用竹签儿替着佛桌上的灯油鸟说：“家国不易呀，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，芸芸众生岂容洋人来犯，星移斗转谁掌乾坤。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第三天，那帮强盗跑来将寺庙里的法器贡品抢劫一空，还打伤了几个护法的僧人。我憋足了力气一头撞向了阴沟鼻子，他们用枪托把我打晕在供案的前面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这帮强盗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。”曾错法师说得有些激动，双手颤抖着提高了嗓门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邪恶之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罪恶的阴影之中。”王四爷将茶壶端起来，给曾错法师的茶杯斟上了茶：“老法师啊，息怒啊，您老保重贵体啊。”曾错法师品了一口茶，扬起了脸：“好了，咱不说他了。老掌柜啊，您身后这三位年轻的施主，个个一脸的英气，品貌不凡呢。”王四爷站起了身子，指着三个年轻人说：“哟，让老法师您见笑了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他叫王焕章，是我的亲侄子。他叫杨康，是我老家八兄弟的孙子，啊，这个是我的儿子王泽民，他们三个都在柜上做事。”三个年轻人一起给曾错法师鞠躬说：“老法师您吉祥，给您老拜年了。”曾错法师坐直了身子，双手一托说：“哦，免礼免礼啊，后生可畏呀。”他看了看王泽民说：“你的父亲可不一般呢，他是一位民族英雄，如今他上了年纪，当鞋铺掌柜，做起了民族生意。”顿了一下，又扫视着王焕章和杨康说：“王掌柜骨头硬啊，不随时，有见识，要好好的跟他学本事。”王四爷摆着手笑着说：“哟，您看您看，法师过奖了，都是陈年旧事了啊，还得感谢法师的开悟，让我的身心有了归宿。”他挪了挪身子，用手指着王焕章：“我这大侄子焕章啊，如今已经单独做起了鞋庄的买卖，虽说刚起步，可做得还真不赖，哈哈，还创出了一个老北京千层底布鞋的牌子。马甸马洋市场的外地客商啊，专认他的千层底啊，那是做多少卖多少啊，挣点钱想在城里买块地开个鞋庄。鞋庄的名字呢我也给他起好了，叫永生斋啊。哦，今儿来啊给您拜年还有一个事情啊，想 向您讨教。这个鞋庄选在什么地方合适，想请您给答答卦，看看风水。曾措法师闭着眼睛，手捻着佛钟，沉默不语。禅房里一片寂静，焚香缭绕，香气袭人。过了一会儿，曾措法师睁开了眼睛，直了直身子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永生斋，这个名字叫起来响亮，有生命力。该鞋庄做生意，也是要随着心情来，顺其自然。福报多少，就靠自身的修行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生意，生意，有人气的地方才会有生机呀。我看，围着白塔方圆几里，都是风水宝地，把买卖开在哪儿，哪儿就有生意呀。”王四爷说：“哎，您老再给指个明路吧。”曾措法师念着佛珠：“前几天呢，来了一位施主，他说在锦石坊街北头有个四合院，临街有三间铺面房，他的两个儿子参加了义和团，在抗击洋鬼子进城的时候，都战死在朝阳门城墙下边了。这位老施主无力再经营了，准备被那个院子和大东北杂货铺盘出去，回东北老家安享晚年了。”说着，他将佛珠捋在了手腕上，看着王焕章：“锦石坊街离妙英寺最近了，街上买卖人多，到这里敬香祈福的施主也多。那条老街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忽必烈建都的时候，它是白塔方圆几里唯一的南北通道，是元大都的主干道，必经之路。历朝历代商铺云集，人流不断，真乃风水宝地。这位小施主若有意买下店铺，既结了善缘，又有了鞋庄落脚的地方，稍加修整就可以开张营业。善哉，善哉。”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地头蛇黑熊会找上门来，要请王焕章去吃饭。王焕章将如何对付这出鸿门宴？永生斋鞋店今后的路途会顺利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